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张赞播音，圆圆、靳史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要违章了我。